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五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啊。我们上一集聊了美法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恐怖，还是觉得它是一个烂片？好，不管怎么样，总而言之都过去了。那这是新的一集。听说希杰这几天过得很开心， 没有很开心，很累， 想要好不好？想要分享近况。 嗯， 是吗？ 好，那我分享一下好了。 嗯， 大家知道我上个周末人在哪里吗？ 不知道哎、欸，哪里啊？ 哪里呀、啊？ 我人在首尔。 哦， 我上礼拜四人就在首尔，一直到礼拜日回来。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而且我机票是礼拜二才订的。为什么呢？ 临、嗯、时起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那天无聊在上网。然后我去搜寻机票，哎，然后先说我被一个同事呛，因为他说他要去韩国玩，然后我说好羡慕哦，他就说哎你也可以去啊，然后我就在跟他聊的同时，我上网搜寻，然后随便点一点，就压上礼拜四到礼拜天，发现哎，这机票怎么这么便宜？ 嗯， 我就立马订， 多便宜。 5950块， 来回首尔， 对， 机加酒， 机啊， 哦， 酒也很便宜啊， 有要含税吗？ 含税，什么都含了，就是这个价钱。 哇哦， 天哪，比香港还便宜。 然后我就立马就订了，然后隔两天后我就立马出发了。 哦，说走就走的旅行。 对，然后我本来就是想说，哎，去了那就要买一个一直哈很久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全景的摄影机， 不能说出牌子。 对，360度的摄影机只有在韩国才买得到，目前、 嗯、 还有新加坡 厂牌。 对，然后呢 不能说出来。 对，结果我到了那边之后呢，第一天我就花那个时间，一天的时间去想要去找，去他的店面去找，诶，都找不到， 都找不到， 都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都跟我挥挥手。所以呢，我就紧急求救一个韩国的朋友。 嗯， 后来我就第二天我就跟他约在他学校附近见面，把钱交给他，然后他帮我订，因为他现在变成是要网路上订，不能用店面买。 嗯， 然后把钱交给他帮我订啦。结果礼拜天我回台湾的时候。他就收到了， 哦，他就收到了，你没拿到， 所以他，然后他礼拜一他就帮我寄出，就我今天下班回来就收到了， 哦， 整个很迅速， 对。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高效率的国家？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你出去之前就请他先买的话？ 对，就我那个时候只是想说，不要尽量不要麻烦到他，因为我跟他语言毕竟还是非常的不通。 嗯， 你知道我们两个见面，然后他请我吃饭的时候，我们都用很。关键字英文沟通法， 嗯， 跟他沟通吗、嗯？很痛苦哎、欸。 但这就是真正的友情吗？即使语言不通，还是愿意帮你代买。 对，对。后来， 那、 啊、 你有带伴手礼给他吗？ 没有哎、欸，我本来还想请他吃饭，但是他不愿意。我说：“那你来台湾的时候，我请你吃某一家很有名的芒果冰。” 也是不能讲出牌子， 不能讲出来的。什么什么芒的， 对，在中孝东路 什么什么特的，是吗？ 对，没错，就那一家。 哦，好，對，所以希杰的近况就是去了首尔、happy happy。 我还没说完呢、欸， 什么、 啊？还有更精彩的 东西吗？ 好啊，请说。 我想把它推广到台湾来。 好啊，好啊。 就是我礼拜六的时候，我沿着他们汉江走了十几公里啊，然后沿路上我发现他们很多人。都搭帐篷欸， 野帐， 对，他们搭了帐篷之后呢，就是面对河岸嘛，面对汉江嘛、嗯、然后他们可能在做的事情是比如说放一台笔电在小桌子上面、 嗯、 然后在那边看电影，然后 旁边放两杯红酒，反正就是都是，或者是有人在滑手机，反正都是在做家里就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在户外做家里做的事情，这种这个户外宅的概念很棒。 户外宅， 因为你整天待在家里会就很难过，你知道？但是你如果是跑到户外，自己搭一个小帐篷，然后做家里做的事， 假装那是你家， 那种感觉就，而且风景又不错，就很棒。所以 可是我很怕热、欸， 所以才要买那种透气良好，然后又有外帐的帐篷，你知道吗？基本上我已经决定，我下礼拜就要订购帐篷了。 好啊， 到时候再邀请你 一起去玩。 好， 哎、欸，那蓝豆丝有什么近况可以分享吗？ 我想要分享一下我心里面的近况。 啊、哦，心里面，哇，好神秘啊、哦。 对，因为其实现在在这个月最大的改变就是来参加快速街头录音嘛。 嗯，好感动，我哭了。 真的，这是我人生中就是受到了那个邀请的感觉。嗯，对。然后，可是因为第一集的时候是在一个平日的下班，而且是加完班之后，所以我就是整个是恍神的状态。 嗯， 然后第二集的时候呢，是一个快乐礼拜六，所以我整个又过嗨 啊， 所以我今天特别请了假，但是是平日，想平衡一下、啊 嗯， 然后看这一集会有什么样的呈现。 哦，所以你现在心情是处于一个很健康的状态。 对，就是不会过嗨，因为是平日的关系，所以不会太嗨，但是也不会太沉、嗯，就是不会太恍神，因为 没 有上班。对，是不是？ 身心都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对，我把我的参数做调整。 所以这是你今天的近况， 对 心理的近况。 对，我自己在脑海里面演算出来说，看今天能够怎么样呈现。 嗯，好。哎、欸，那换我，我没有什么近况想报告。我去了阿里山玩，但是因为都在下雨，所以就也没什么好玩的，纯粹就是换个地方睡觉，然后吸收一下大自然的芬多精。 你有去奋起湖吃便当吗？ 我有去奋起湖看便当，但是我没有吃，我看别人吃，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我就有吃了，我觉得还好。所以我这次就选择看别人吃。哦，你们知道奋起湖的那个大饭店的便当要300块吗？ 不知道 的。 好，我本来以为，因为它上面写日文，然后写300，然后我以为那是日币。哎，结果它后面有挂号说日币是810还是800几这样子，所以我很肯定那个300是台币。然后我本来想说，哇，想骂他，这样对待日本的朋友也太那个了吧？你们不觉得，就好像有点在框那个外国的人 这样？外国朋友会不会是因为他们把食材运送到山上是要一番功夫？ 可是我印象中别家都卖80-90，顶多卖120啊。 那所以在饭店里面卖310，这样。 对。然后后来我误会他了。他那个300块的便当有送不锈钢的便当盒 哦， 这样好像就稍微合理一点， 稍微合理一点。 对，我本来已经打算写一长篇文章在网络上开骂说台湾人好黑哦，后来发现是我误会他了， 还好。 对，如果说你不要那个铁盒的话，他的那个用纸盒装是120元。 哦， 对，就变成合理多了。对，只是他的那个广告那一边是写300块，我觉得这个以广告的哲学来说好像不太合理哦。他写300好像是一个引诱你要去买，可是让大家看到就是都却步。这可能是奋起湖需要调整改善的地方。 所以他的那个便当盒，他没有很明确指出300是有含便当盒，就是没有让你一眼就看出来哦。300其实不太一样。 对，没有办法一眼望穿、哦，要想一下。我想了一下，才想到。哎，这大概是我的近况。所以，我们这一集要聊的主题是什么？ 变音的。 变音人。 嗯。 大家都看了，那我们就下一段来。讨论变音人。 好，第 变蝇人1986年的科幻惊悚片，描述孤僻的科学家赛斯·布朗多发明了电子传送技术，后来认识了女记者维若妮卡，并发生了感情。在一场实验意外中，电子传送技术将赛斯与苍蝇进行了融合。赛斯起初没有发现变异，但身体却渐渐变成了苍蝇。期间，赛斯和维若妮卡的感情也产生了变化。 欢迎回来，我是兰诺斯， 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们这一段要聊变蝇人，好恐怖欸， 很恶心。 是谁提议要聊的？ 是谁？ 好像是我，欸，是吗？ 好像是， 好像聊到对我，欸，其实很经典。 嗯， 对，但是就很恶心。刚才那个莉莉，那个 Google 阿姨已经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变蝇人的基本剧情。他大概就是讲一个科学家做一些疯狂的实验，结果产生了一些，因为他们还没有办法驾驭那个科学的那个理论，所以导致了自己的 不是这样的，他已经驾驭了，他只是不够小心， 他没有五成事， 他卫生环境太差，导致 他根本他没有驾驭，好吧？ 他没有五成事啊， 我觉得他没有驾驭，他如果知道，他就不会这样。他没有，他就是还没有完全驾驭好这个。 可是，这个蓝豆是有一个理论， 嗯， 他觉得 什么理论呢？ 他觉得男人的 EQ 很低。 哦，怎么说？ 基本上，你知道为什么他这部片的主角赛斯，他为什么会把自己 放进去那个 传送门？ 因为他嫉妒啊，他觉得他的这个女朋友可能对他还不够认真，跑回去找他的 没错 旧男友。 而且因为他才刚把一只猴子成功传送到另外一边嘛，对不 对？ 对 ，suppose 要庆祝啊， 嗯， 啊，结果没想到他女朋友只是因为一定要先去处理某一些事情。因为那时候还没有 LINE， 还没有什么手机，都是电话嘛，所以不得不离开，就当面去跟他讲清楚。 嗯， 那就等他回来就好啦，没，就是 猴急， 对 ，EQ 太低了， 猴子传完了就猴急， 太低了，然后就把自己放进去，然后放进去也没有考虑到自己不是在五城市里面工作， 没有考虑到， 嗯， 如果说一个什么东西飞进去会怎样？ 对，但是他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会 fusion 啊，会融合啊。 对啊，他不知道哎， 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他还没有完全驾驭这个科学技能 哦。 我个人是觉得，第一这是一个，那第二个他 EQ 也低， 对， 冲动，他本来要把猴子送去检查， 对， 可能猴子也有跟别的东西 fusion 啊， 灰尘 啊，或者是丝袜啊，或者什么的之类的，但是他还没有检查完，他就贸然行事，对 ，EQ 也低。然后后续有，我觉得最惨的是前面还有铺梗，他铺了一个梗，就是那个电脑必须要用声音辨识 啊，对， 来辨识他才能够那个操作。哎，就后来他变成苍蝇的时候，讲话越来越模糊了，声音没办法辨识哦， 太模糊了。 我不知道你是谁哦，不知道 他是后来切手动吗？ 对啊，他后来 对对对切手 动， 我觉得那还蛮好笑的，就变得有点好笑。 他还有铺一个梗在最前面， 嗯， 就是他那附近的卫生环境很差，常有很多苍蝇飞来飞去。 对 对， 嗯， 所以就知道这个状态。其实。你看明明一样是拥有昆虫的能力就可以拍三种类型的电影，一个是蜘蛛人， 是 一种是蚂蚁人， 哦，对， 还要穿套装才能变小，还要可以操控蚂蚁这样，但他们两个人都还是一样帅，还是一样的漂配， 对， 但是当你获得了苍蝇的能力，欸，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真的觉得是超级英雄电影，因为他也力大无穷啊， 对啊， 他还可以倒立啊， 而且不用睡，就是精神会很好， 精神很好，而且他可以连续超二三四个小时把他女朋友都超坏掉， 我觉得那一段真的太 好笑， 太好笑了。 就最后还是变成 很恶心的怪物。如果他没有变成很恶心的怪物，他可能就是打抱不平的那个超级英雄，然后就会发展成另外一种片型，另外一种那个电影的形态。 可是我觉得他跟个人特质也很有关系，就是因为这个主角他在当科学家的时候本来就神经质的了 啊，什么猜疑， 对，所以他就是在变了苍蝇人之后，他还是保有他个人人格缺陷那一段。 对，这真的是这样。 好像很多科学家都有点，就是、 说到这个，感谢你的提醒。我想到我去年去参加一个电机电子展的时候，里面也是有很多，里面有科学家，有工程师，也有商人、买家、修阁楼，各种身份的人都有。然后就是有那个疯狂的，算工程师还是科学家，就一直在那边看人家的东西，然后就偷偷的透露说：“哎、欸，我有改变世界的技术哦，就跟这个变蝇人的男主角一样，我有改变世界的技术哦。”哎、欸，然后我就好奇，就继续问下去。他说：“哦，你知道再生能源、太阳能、风力吗？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讲了一下我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这个技术比风力、太阳能还要厉害哦，然后可以变成超级再生能源，生生不息哦。”那我说：“那你应该要把它分享给大家，分享给这个世界。”他说：“不行，如果我分享出来后，我会被财团给追杀，会被政府给绑票，我会被迫害，所以我不能跟别人说。”哎，那我们这段谈话还有意义吗？我就不太 一个人吗？ 他一个人，就一个、一个 中年男子， 留着胡渣这样，然后背着一个包包，然后还有一个平板，然后他就说：“我给你看一个影片。” 那你 看，我 给你看， 就从那个平板看一些影片。那影片就是风力太阳能啊，我也看不。然后他说：“这个我比这个还厉害哦。”然后就不知所谓。然后后来他什么谈到什么氢气啊什么的，当我要更进一步的追问他的时候，他就故作神秘的不透露，很抱歉，我不能透露，我不能再透露更多了。哎，然后我后来，我后来是我不太想跟他讲，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对话是没有，这段感情是不会有结果的，这样的对话是不会得到。 是你要走开。 对对对，我就说谢谢我先离开了。哎，我觉得这有点像那个男主角。就是他发展了一个新的技术之后，他又不愿意这么快的公诸于世。 嗯， 哎、欸，可是男主角在电影里面是真的，我觉得现实生活中会碰到，大部分都是 就是这样歪掉了， 对，都歪掉了。嗯，哎、欸，突然想到，你们知道前阵子有一个新闻，是有一个女科学家创了一个血液检测的新创公司，市值高达90亿美元。哎，结果后来被证实是假的，就是没有办法检验，没办法用手指去检验。 他是要用手指验血 啊？对，然后验出来的那个精准度根本就很差，根本就不如他所说的那么精准。对，所以他有点像是在诈骗。我觉得这就有点，就是电影里面的那个科学家，如果跟你说他会把人传来传去，你相信了，他就有90亿美金的市值，这个公司。可是最后被验证说，他什么都不能传，他只能传声音，还有影像，还有影像，连丝袜都不能传。 哦， 那他就会 诈骗， 对，就会变成诈骗。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都是诈骗。 对， 对，大概就是这样。好，我的心得就是这样。你们有什么心得吗？变蝇人很恐怖欸。 变蝇人，刚刚我就延续谭豆师的那个男人 EQ 太低的心得。这件事最近啊，就是前几天，我家附近，就我每天上班的路啊，发生了一件车祸，是一个17岁的少年，他骑机车。然后他往前骑嘛，我看他影片，他骑的也不快也不慢啦，但是就有个阿伯要违规左转了，然后他稍微可能就要闪一下，他那天早上下雨，所以地板比较滑，就在那个人孔开的地方，他好像刹停，然后结果就 摔车， 自摔，算 自摔， 半自摔。 然后好死不死呢，对面就来一台 BMW， 就把他爆头了。 这完全就是操作很快吗？ 反正他头是被裂，头骨盖裂掉了。然后那天我有睡，稍微睡过头一点，所以我觉得那天幸好我睡过头，不然碾过他的，我担心会是我，你知道吗？ 就跟 闪过一劫。 对，但是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 EQD。 然后那天回来，就回到家之后，我就买饮料，过马路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看到有一堆人骑着很快。就比如说刚刚那个阿伯，他虽然要左转，对不对？但如果是我来开车或骑车的话，我会选择慢慢的减速。就是不急嘛，就是停下来，不要说硬要过，然后靠一个小桌伞，然后就自己摔倒。 快七秒，晚七天到家。 对 的状况， 这好可怕。 对，就是想说，那天啊，我就看了，回家的时候我还看到说，我家附近还是很多小孩子骑很快，然后我就想告诉我自己，就是你刚刚讲的。不要为了这快七秒而晚了七天到家。 真的，希望听众朋友们共勉之。 那这跟苍蝇有什么关系？就是那个男主角赛斯， 为了快七秒去验证那个实验，他的生命就只剩下可能不到七十天。 对， 留下了无限的遗憾。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啊，今天这句话。虽然大家都听过，都觉得是一句废话，但是要把它当作座右铭，就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当作座右铭，谢谢。 好，那我们第二段就先到这边，大家可以利用休息的时间听听莉莉阿姨讲话，想一想希姐的忠顾。好，休息一下。 电影人这部电影获得当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化妆、巨细靡遗的呈现，苍蝇的许多细节，包括吐出液体融化食物的呈现，苍蝇人恶心的样貌，让观众留下恐怖的印象。即使放在今日的标准来看，仍然经得起考验。 欢迎回来，我是希姐， 我是兰豆丝， 我是维刚。 啊，那刚刚我们谈论到苍蝇人嘛， 是啊， 它是一个基因混种的造成突变的一种怪物，对不对？ 它弄得好就是蜘蛛人， 对， 弄不好就变怪物。 但是这部片它其实在恐怖片，在恐怖科幻片来讲，我觉得还蛮经典的，因为它是所有的始祖。 他其实在1950年的时候就有这个电影变异了， 对啊， 然后他这个1986年这个只是翻拍，但是因为化妆技术的提升，然后那个摄影技术、恐怖技术的营造的提升，所以我觉得算是，即使时至2016年回头来看，30年前的电影还是很恐怖，那个气氛营造的还是很好。甚至比现在很多用那个特效片弄出来的恐怖片，我觉得效果还要好。它看起来真的蛮逼真的。 是的。 那希姐，你不是说第三段诊断到你了吗？ 对啊，你们插太多嘴了。 哦、请说，请说。 刚刚说到基因混合，然后你们就开始插嘴了。 我们要把我们第三段唯一的，我们把第三段唯一的时间先抢回来。 对。 换你。 好， 基因突变。 在这个问题开始前，我先告诉大家，前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突然思考一个问题，你会不会觉得狐狸跟狗长得很像，就是体型差不多，然后胡子啊眼睛该有的都是一样，都是差不多的， 还蛮像的啊。 像。 对，那你们觉得他们两个如果人工交配的话，能不能怀出下一代？ 要看是不是同一个种。 蓝东升，你觉得狐狸跟狗是同一个种吗？ 是不是有一种狗叫狐狸狗啊？ 你先回答我， 刚刚的问题。 界门纲目科属种科属应该同一个属。 在你想之前，我先跟 Peter 解释一下，生物学上面有一些分门别类的方法。那最大的叫做界，那依次下来是界门纲目科属种。 嗯，对，这个高中还是国中有上课有教。 犬科，狗是属于犬科。 好， 那狐狸呢？ 我现在就是你只随便打答错没关系，因为这只是第一个问题而已。 他们也都是胎生，我觉得要也不是不行，但是会很奇怪吧？ 你只要告诉我能不能繁衍下一代就 好。吕汉罗可以繁衍下一代，但是下一代就是 没有 抵抗 力 不足，对，抵抗力不足。 下一个问题，嗯，狗和狼也长得很像啊， 啊， 对啊， 狗和狼能不能繁衍下一代？ 有狼狗啊？ 那你的意思，狼狗就是狗狼和狗的下一代吗？ 狼狗 不 是不、欸、是突变吧？ 你只要回答我，狼和狗能不能繁衍下一代？ 为什么要这样闪躲问题？ 啊，我问我 可以 可以好，那我先公布刚刚那两题的解答。 好，嗯，请说。 狼和狗呢，其实是同一种动物，都是 犬科 犬种 犬种 犬 对 犬种 就是狗这种动物啦，就是狼种，我说错了， 狗种、哦、 狗是狼的亚种。 嗯 哼，所以是家犬哦，那种是狼的亚种，所以呢，狼跟狗既然是同一种动物，那它当然可以繁衍下代，生出来的就是狼犬嘛。刚你也答对了，但是呢，犬跟狼和狐狸如果试着交配的话，是没办法生出下一代的，因为他们是不同种。狐狸是 你说狐狸加入的话，狐狸没办法配他们。 狐狸是它自己独立一个种。 嗯哼， 狐狸种 好。那这个就是基因混合的问题啦。那 对的， 但是大家知道，狗和驴可以生出骡， 狗和骡 不是狗，马和驴， 啊、对 马和驴 对对对对 可以生出骡。那大家有没有曾经试着更深入的想过一个问题？ 嗯， 母马跟公骡，公驴生出来的骡跟公马和母驴生出来的骡会是一样的吗？会是同样的骡吗？ 嗯，我觉得会有点差异，因为那个依照人类的 XY、哦、或者是 XX、嗯、可能会有点差异吧。 我刚不会是读理科的、啊、一个叫马骡，一个叫做驴骡、啊、还是有点差。然后接着呢、嗯、我就更深入的调查、嗯、你知道吗，狮子跟老虎 哦，也可以这样子乱配， 可以配，而且狮子跟老虎配出来的，妈妈是狮子的话， 嗯， 那它就叫做虎狮兽， 嗯， 虎狮生出来， 虎狮。那如果妈妈是老虎的话呢，那就叫做狮虎兽。 哦，妈妈要放后面就是了， 对， 对。然后这老虎、狮子、狮虎、虎狮，他们长得都不一样， 嗯， 很不一样。然后母的狮虎兽啊，好像据说有繁殖能力，这也是一个传言啦、啊、然后所以它有繁殖能力的话，那就会说可能会产生虎虎狮或者是狮虎狮这样的东西出来、 哦、继续往下8分之1。 但是就是很，他们 DNA 已经到了不稳定，就是好像没办法控制体重那样，就是活不久这样 子。 是 不是抵抗力很低啊、 欸、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就是马跟驴是不是、 嗯、 马跟驴他们 DNA 的那个、嗯、那个叫什么染色体，比如说一个是30好了、嗯、那另外一个可能是、嗯、我忘记详细数字多少，另外可能就是32条。 好， 然后所以中间的那个骡呢、 嗯、 就是31条，奇数没办法成对啊。 哦， 所以他没办法，理论上他没办法做减速分裂，那就 哎、欸，可是人类的染色体不是23条吗？ 23对，46条， 好， 懂吗？ 厉害厉害。 然后所以呢，我接着就想，人跟苍蝇的有没有办法这样搞？哎、欸，就一查，哎、欸，苍蝇好像才4对还4条，忘记了。 哇哦， 所以理论上是没办法的啦。 但是这部片拍出来的，你就觉得说站在科普的角度，它其实是不成立的哦。 可以这么说，因为人得有23条，苍蝇假设是 46条，23对， 23对46条， 那苍蝇假设是四，我忘记是两对还是四 四对八条，假设好了，嗯、 好，假设给他多一点好了，八条、啊，你八条跟二十三跟四十六条要怎么配？没办法嘛， 真的。 所以他后面就是苍蝇把人的基因盖过去啦、啊。 小的吃大的，这样有道理吗？ 啊、我的意思是说啊，我是想，因为就是基因配对就是一方，它是叫什么同源染色体嘛，就是两有两条是一对嘛，对不对？嗯。那左边那一对是爸爸来的，右边那一对是妈妈来的，这样子对不对？那他们两个是同源嘛？嗯、但是苍蝇跟人 配都配不完了、啊，配不起来、 就是。就是人就变就是比较多条，你会一定会有几条没办法配到啊？哦，是不是？ 是。 对，大概就 是这样。 天哪， 这一集好硬哦！ 我头好硬哦！ 这集的科幻成分太重了。 好 了， 我们只是想告诉你，有狮虎兽、虎狮兽， 还虎虎虎， 然后狼跟狗是同一种动物哦，这样子 好 就好了。 好知性的节目， 性知识。 你是不是想要逃避讨论这一集恐怖的电影？ 刚刚那样讲的不恐怖吗？如果我跟你讲，如果我要讲的话，狮虎兽和虎狮兽的故事其实很恐怖的。 真的哦，那还是不要讲 了。恐怖世界吗？ 不是啊，首先他们一定比真的狮子和老虎大只100公斤左右。 为什么？ 因为他们基因没办法控制自己的体重， 所以它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搞不好是 mini 的。 不是，它长很快。然后啊，我现在要讲的不是恐怖的地方，是还是人类。嗯，就是因为他们是奇珍异兽嘛，好像产生率好像千分之一吧。嗯，结果呢，就有些人呢、啊，为了比如说要讨女王的开心，英国女王的开心，或是为了就是让观比较多人跑来动物园看， 嗯，就是特别去配种， 配种，但是对那个被产生出来那个家伙来说，其实是一件很可怜的事，对， 就像变蝇人，他的存在也是很孤单的， 嗯、真的， 我觉得。变蝇人的情感成分也很重。嗯，欸，我们这集可以聊五段吗？ 可以啊。 欸，我稍微提一下，我刚刚讲的那个是人工故意培育出来的怪物，嗯，也不算怪物，他们还其实还蛮漂亮，狮虎兽或虎狮兽。嗯，苍变蝇人第二集。 啊， 最后，好，我提到这边，现在交给你了。 好好，我们下一段再继续。 变蝇人电影中失败的科学实验来自于传送过程中人类与苍蝇的融合。本片其实暗示一个理念，许多讯息的传递都会夹带杂质，而沟通夹杂的杂质往往也是灾难的开始。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蓝豆丝， 我是希姐。 嗯，其实变蝇人一跟二我觉得都蛮好看的，然后他其实在细节的描述上面也都很认真，比如说他男主角在测试的时候有使用牛肉去测试，测试说传过去之后虽然长得都像牛肉，可是味道有一个是就是没有传送前的牛肉的味道跟传送后的牛肉的味道就不一样。我觉得他很认真，而且还有一个细节是第一集男主角他不是会弹钢琴吗？ 对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他操作电脑的时候也是用弹钢琴的那种姿势，非常的有情感的在操作电脑。嗯，我觉得就是算是剧组或者是导演就是或者是演员在这个细节上面很认真。那第二集我觉得就真的就是第二集，因为第二集通常评价都会比较差。嗯，对，那但 还好他有找一个主角来挽救。 对，他男主角真的比较帅，因为第一集的男主角就卷卷头，然后长得又没有很帅这样，但是第二集男主角就帅多了呢。对，我的心得大概就是这样。那剩下的就是我觉得第二集就是为了超越第二集，所以把那个他变成苍蝇的模样设计的更丑，然后他在进行大屠杀的时候更暴力，还有一个电梯压爆人头的画面，哦， 那幕真的很恐怖 哦，那是真的人吗？ 还是假的？ 我都有点担心说， 要拍那么逼真吗？嗯， 我觉得他们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吓得到我们，就是还是可以吓得到我们哎、欸。 嗯， 就是虽然 是 在十对 二十年前哎，三、十年前，三十年前的电影， 三十哦， 差不多吧，二十几了， 八六嘛，一六三十，二十六年跟三十年， 就是这么久以前的电影，但是在现在重看还是真的会被吓到， 而且里面还有很好笑的内容， 嗯， 比如说他问那个男第一节男主角问那个电脑说主要成分是什么， 对， 主要成分是布朗多，就是他的名字， 对， 那次要成分呢，次要元素呢，嗯，不是布朗多，他说电脑是怎样，他在跟他开玩笑嘛，嗯，然后他在进一步的追问哦，次要元素，嗯，好像是苍蝇，哦，好恐怖，吓死人了，这大概是我的心得。好，那蓝豆是有什么心得吗？还是你想要分享其他的心情？ 我先想一下苍蝇人好了，就是我觉得一会一比第二集好看， 嗯， 虽然第二集男主角比较好看，但是我觉得第一集是他虽然就是苍蝇逐渐侵占他身体之后，他改变了他的就是整个外形嘛， 嗯， 开始变得很恶心。 嗯， 然后恶心之后再加上他的科学家强迫症，所以又更恶心了，就他逼女主角看他去吃东西的画面 啊， 就是 录影录起来， 对，还要录影录起来，我觉得那个太可怕了吧，就是有一种刷存在感的感觉， 刷存在感 对，就是你都已经变成那样子了，你还要我这样子看着你， 而且他有一段台词很感人， 嗯， 他说我好像梦见我是人类但是梦醒了， 嗯， 天哪，我都快哭了。 对， 就是他已经99.99%认为自己是苍蝇。 嗯，对啊，所以他后来就是他要女主角就是把枪就是顶着他自己的头的时候， 嗯， 我觉得那一幕真的很感人，就是他知道说自己真的再下去就只会危害这世界而已。 嗯， 对， 真的是，我觉得第一集会他在 IMDB 分数拿了7.5分。 嗯。 算是非常高分，就是当之无愧。 那有一点我还是要抱怨一下， 嗯，请说。 因为蓝豆丝对于吃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哦，所以你 看 完之后 看完之后我觉得什么卡士达什么爆浆面包都不要再跟我讲了， 好，这样也不错，可以 什么披萨什么千丝那个什么起司五重奏，哦，都不要再叫我吃了， 哦，调养一下身息，就是可以至少这两个礼拜暂时不想要看到他们， 对啊，太恶心了，嗯， 好，欸，我真的觉得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电影人，真的， 欸，但是这部片的不好找， 啊， 太久 了， 对 真的不太好找，请寻正当管道去找到他。 不是说有人说翻拍就是用蓝光重出， 哎呦，他出蓝光， 你去买啊， 吓死人了，吓死，还蓝光，欸，我觉得这种电影还是用那个低画质然后用那个印象馆的电视机看还是比较适合，对对，不然真的太恐怖了，吓死人了，嗯，那个你知道蓝光都是一张一张去修的吗， 哦， 那个，嗯，我心里在想说那个修的那个人 那可能就当作是工作吧，就是， 修片的那个人， 对， 这边要放一些堪西 对，堪西 这边要修不下去， 苍蝇吃东西真的是这样吃，欸， 是吗， 就是真的是吐东西然后融化它，因为苍蝇没有牙齿啊， 是这样子， 所以它是吐完之后腐蚀它要吃的， 那我们如果用 再把它吸回去， 不小心用手打爆一只苍蝇，我们会手会被它腐蚀到吗？ 有些人会因此而过敏，嗯， 但是可是有一种说法说它脏啊， 因为它对啊，它脏，所以弄到你的手会过敏。可是因为它毒量太小，它太小只啊。 哦， 那，你要打爆185磅的苍蝇， 打爆之后就会受伤， 对，就会可怕了。 嗯， 太恶心了。 对，那希姐，你除了分享生态生物学之外，你对变蝇人总有一点心情吧， 就小心驶得万年船，我刚刚就讲过 还是同一句就是了，不要因为 EQ 低而整个闯红灯啊什么有的没的，嗯，好，大概是这样，欸，那这样就四段了哈， 嗯， 那第五段我们再做收尾， 好， 可以吗， 收要收什么 不知道，欸，自己用休息时间想一下， 对，我跟你讲一下， 嗯， 错、啊。 现在休息时间、 欸、 没有啊， 你没有结束，结束第四段， 你还没有说结束语， 对、啊、 ，mini money home 之类的。 那我现在喊 mini money home， 好，休息一下。 中场休息时间 ，Google 阿姨莉莉会讲解一段，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喜不喜欢呢？如果喜欢我的声音，也请给我们留言鼓励哦。 欢迎回来，我是希杰， 我是维刚， 我是兰豆丝。 第五段了，嗯，不是有人想要分享什么吗？ 我想要分享一下。 好啊， 上个礼拜五啊，就是我和我、嗯、就礼拜五下班之后嘛， 嗯， 然后我和我的姐妹就有聚会嘛，嗯、然后我们就去一家那个信义区有一家很厉害的，算是意式餐厅吧， 然 后 意式餐厅 对意式餐厅，然后里面的东西还蛮好吃的，然后。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说， 你吃之前看了《苍蝇人》《变蝇人》 还没，好险还没、哦，因为里面全部都有看戏的东西。 好、 哦、 好、 嗯。然后，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说我来参加英雄旅程这件事情，嗯、所以就是我迫不及待跟他们分享说，哦，我们已经录完第二集喽，然后已经有 demo 版可以听喽，然后他们也很雀跃。其中一个我的非常好的朋友，他也很雀跃说，哦，那来听一下，就我就开给他听嘛。 嗯， 结果他就第一个反应，他说：“哎、欸，原来你的声音是这样子的。” 嗯， 然后我想是怎样？他说跟平常讲话不太一样。我想说不会啊，就是这样讲话才对啊。好，这是对于我声音的那个经验。然后他觉得说声音还不错。然后维刚，你的声音也蛮好听的，而且断句都非常有条理。 断句非常条理。 对，就是断句都断在该断的地方。 我觉得我冗词很多哎、欸。 嗯，可能因为你声音比较好听，所以他就排除了那些冗词、 哦、啊。好， 然后他就觉得希杰的声音有点模糊，就是有点含糊不清之类的。 嗯， 然后好，这是对于我们声音的评的、就是、那个意见嘛。然后就他就听了第一段， 嗯， 然后就沉默， 他觉得太闷了。 没有他，然后我就想说，哎、欸，他是因为饿了吗？所以我就再帮他夹点意大利面，然后就让他边听，然后听完第二段。他还是沉默， 嗯， 然后我就想说不会吧，我说没关系没关系，精彩在后面。我想说上个礼拜我是录得很嗨耶、欸，就是、啊、上一集我录的就是很高兴哎、欸嗯，怎么会这么沉默呢？然后就他没有听到就是三旗之歌，就结束了，就不听了。 嗯哼， 因为刚好有另外一个朋友来，他就顺手的把耳机拿下来之后，然后就招呼那个朋友，嗯、就假装没有这件事。他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受伤。 不会啊，这是常态啊。 真的吗？ 这个节目是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哦，所以 默默的一个人听。 对，所以他可能，然后他就说：“那你们都聊这个吗？”嗯，对啊。 嗯，还是我们想要聊别的，我们也可以改聊别的。 有，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没有聊英雄旅程这一个部分之后，我们就开始聊鞋子了，女生的高跟鞋、哦 嗯， 然后就还聊蛮快乐的。 嗯嗯嗯，对，这是你的心得， 对我的一点点小小感触啦。 嗯、啊、嗯、啊，但是为什么你会想要听我们这个节目？ 因为之前就认识你们啦。所以就想说你們在、 哦，所以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人才会觉得节目能听。 不是在做这个平台，我就想说，哎、欸，是不是跟平常的你们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哦， 对啊，所以就会听下去，而且其实有几集都真的还蛮好笑的、 啊。有几集还蛮好，所以我们的节目到底是怎么定位？ 有点是用你们两个人的眼睛和嘴巴去说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对啊，就是。 所以你比较喜欢我们聊电影呢，还是聊时事？ 我喜欢全部都带到， 全部都带到， 就多元的组成。 他最近那个小英上台了，你们有什么心得吗？ 哦、因为他就职的那一天，我们刚好我们公司在博爱特区， 嗯， 所以。我发现就是莫名其妙捷运出现了一堆人，就是我平常上班不拥挤的， 但是在那个时间变得好拥挤哦，然后所有的公车，但是在那个博爱特区里面好安静，就是它的外围边边好拥挤，但是在里面核心的地方很安静，因为没有公车，没有机车，没有脚踏车，没有在没有任何的行那个大众交通工具在里面。 嗯， 对，所以我好像觉得这世界好像也没什么变。 哦，然后希姐跑去首尔玩， 对啊， 想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跑去首尔。 对，因为有人说会什么大地震吗？首尔 啊？是吗？我觉得应该不会。 你觉得我是这么迷信的人吗？ 啊、嗯，我不知道哎、欸， 开玩笑， 是刚好而已哈。 刚好是那天机票比较便宜。 哦， 对， 德政德政， 嗯， 然后哎、欸，我那天特别的请了，本来特别请了我自己的特休，决定要放自己一天假。结果，嗯，公司就派我出公差，所以我那天就变成请公出，但是公出的任务有提早结束，然后我就去吃大餐庆祝。 一个人吗？ 啊，跟家里面的人吃大餐庆祝，吃得好好开心哦，好快乐哦。然后晚上就中暑了，就头就很晕这样。 哦， 嗯，这大概就是我的520的近况。好，大概就这样吧。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没 有。为什么都没有人理我们？ 对啊，我也好想知道、哦。 我们都已经有蓝豆师这样王牌了，为什么还是没有人理我们？ 我是王牌吗？ 超 王超级王牌。嗯， 但是这个就是那个嘛， 就是现实。我们应该要做一集有露脸的节目。 没有，等我就是把我的朋友就是能够接受我们的谈话内容之后，我觉得应该我就可以就是光明正大分享了我们的那个录音。 不对不对不对， 那什么？ 你那个就跟那种直销，然后 直销 卖给自己亲朋好友，然后亲朋好友卖完一轮之后就 这么惨， 你就准备饿死一样， 就准备饿死。 对 对，我跟希姐秉持一个原则，就是不向朋友亲戚推销自己的节目。 哦，可是我朋友主动关心我 哦， 录的怎么 样？那好，那这样就 OK。 对啊， 对对。就是好像是传直销的、 哦、 然后 了解好 去参加朋友的聚会、欸、朋友主动的问说你听过安利吗？ 哦，我懂意思。 这样就 OK、 啊、我刚好也在安利上班。 对对对， 那你有需要什么产品？ 这个就 OK。 对对对对，但是如果反过来的话就我们不鼓励这样的做法、 嗯、好，没关系啊，反正如果说没有什么任何意见的话我就做自己就好了。 对啊对啊对啊，嗯，好， 对， 好，那还是希望听众朋友可以给我们一点回馈， 就是隐性的隐性的， 对对，不要只是丢说麦克风是不是怎样或者声音好像有点宽阔之类的。、嗯、对，这样会让人稍微有点沮丧，是这样吗？ 还好耶、欸、我不是玻璃心、嗯、 哎，对啦，其实表示他也是听完了才知道麦克风。 没有啊，听前面就知道。 我本来想说会有人就说什么为什么蓝豆是唱那个三旗大哥他大之歌还会走音之类的。 这代表以后我们这种压轴要先放在最前面。 哦， 开宗明义。 那我们下一次试试看好不好？ 一开始就先讲劲爆的。 我们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近况分享就移到后面。 或者是近况分享就要把自己的近况描述的非常的劲爆。 啊，这个就是。 你知道我中头奖吗？ 之类的。 什么头奖？ 我自己颁给我自己的好人好事头奖之类的。 哦，我懂，就是标题要下得很 很产生冲击。 就我们看最精彩的东西是在哪里，就放在第一。 嗯。可没有人跟我们讲最精彩在哪里啊？ 我们自己会知道，比如说上一集就是你唱三旗之歌的地方。 那下一集我们要聊的是那个孤儿院，不是捉迷藏。 捉迷藏。 那捉迷藏可以有什么劲爆的开头？ 不知道，还没看。 我也还没有看。 我看过了，但是因为真的太恐怖，所以我忘掉了。 好， 我当下看的时候是那种心跳加速，就是很紧张、很紧张那种感觉。 哦，好，那我们就看完之后，看下一集能够把什么最劲爆的放在最前面。 嗯， 这样试试看。 好， 好了，就这样了哈。 好， 那希望听众。 你妈 你妈，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